联合国筑巢儿童基金会代表奥文塞坎登德波诺罗夫18号向我国外务相李永虎递交了委任状。外务相接手委任状后，同代表进行了交谈。